新团门艺上下电台 Capital 九五八城市频道，现在由蔡电台播报紧要新闻。卫生部长王益宏讲，关注非洲部分地区的狗痘，已经在二十多个国家被发现。法国是一个商业甲国际枢纽，个人也爱四国旅游，因此，但是新加坡在数落来几星期来，发现狗痘病例，并未让人惊吓。王益宏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贴文讲。我国已经制定了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和条规，并且预先公众，若是面、嘴和生殖器官出现皮疹，就尽量紧去看医生。本地官兵在你身边里，连续三日维持在4000宗以下，十日无新增加死亡病例。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十日新增加3323宗病例。其中有79宗由境外输入，九个是本土病例。每周病例传播率如高一。马来西亚外国出口禁令生效日期逼近。新加坡食品局表示，业界在努力增加冷冻柜的口粮。当局表示，我国目前对巴西、美国、泰国等20多个国家入口冷冻柜。入口量也够增加有度。受访的淡巴萨团团指出，冷冻柜的价钱近来已经起了四成，收价甲一个星期前的天柜价钱差不多。政府在刷尾一中心队推出一个应用程序，让老人通过模拟诈骗场景，了解相关知识，帮助老人更好地保护家己。以便和网络骗局骗去，应用程序常常伫伫平板电脑，并且伫明年10月以前分发予大约1000个家己出租作恶的老人，帮助因更好融入数码时代。受八年前选择性整体重建计划影响的，其中2500名当年福居民，已经领取了附近大城区新作恶单位的钥匙。其中有17%的居民是在联合选举计划下做一个申请处，甲老厝边搁再做厝边。第十届花光华运动亲子赛的比赛圆满落幕，今年活动的报名人数达到1168人，是活动举办以来第最人的一摆。受邀担任活动嘉宾的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。徐宏达表示，让囡仔通过欢乐和有趣味方式学华语非常重要。伊也鼓励国人在日常生活内多用华语。时隔五年，六军开放日在日开幕，吸引30000人去参观。根据开放日的网站，为期三日的活动，所有9万张的门票已经被预订完了。新闻播完了。